造谣之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咦，系啊，等先啊，好啊，唔紧要啦，我哋讲咗先啦。咁啊，呢个礼拜咧就其实 甩咗碌。 喂，有啲嘢呼吁翻先。咁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就系、是、其实我哋嗰个 PayPal 咧，咁就要大家帮手啊，因为早排就甩咗碌之后咧，咁嗰啲即系叫做系订咗月费计划嗰啲朋友咧，咁就断咗嘅。 断晒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希望大家吓，即系帮手之前咧就订过月费计划嘅朋友咧嘅网友咧，即系再重新去再做一次。咁我开翻我哋嘅网页出嚟俾大家睇下先，我哋再 rework 咗一次嘅，其实系 好喺你哋开个网页嘅时候咧，都要多谢咧上个礼拜呼吁完嘅朋友咧，呼吁完咧 都陆续开始就即系 subscribe 翻啦， 好啦，节目付费系啦呢度。咁咪要 揭入去啦， 揾啦，系 揭入去啦， 系啦，揭咗入去喎，屌，即系揭咗喺边啊，系啦， 系啦，系啦，慢少少啫，呢度嘅 PayPal， 咁好啦， 咪呢度 WiFi， 咁啊就有几个选择嘅，吓，即系呢个封建游人啦，50、100、200、500都得，咁咧就揿 subscribe， 系啦，即系你 揿 subscribe， 系啦。等先500係啦，然之後登入你嗰個 account 咧，咁就可以即係進行付費㗎啦。其實就係、是、咁，而我哋咧即係有亦都有啲朋友咧，之前就係、是、OK 呢度，咁就係俾我哋嗰、那個即係匯豐啦，係咪匯豐即係付費嘅朋友就係冇變到嘅。咁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 account 咧，不嬲都係即係嗰個㗎啦。其實就係咁啊， 冇俾人取消户口就得啦，大佬。 咁希望大家嚇、即 係匯豐。打电话嚟问过我噶， 系啊， 系啊，佢话点解你有咁多 transactions？ 因为嗰阵时候我哋搞台庆啊， 搞台庆， 好多人咧系三嚿水三嚿水咁入落嚟啊。 而家仲有冇咁多呢啲？ 好在我即系灵机一触，我醒起啫。如果唔系，出咗事啊。 咁即系咪即系唔俾我哋搞咁多网台咧？咁真系大镬喎呢个。但系咧就我哋都应该咧都预告。 冇啊，所以我同阿 Anthony 讲，我话我哋嘅开支要控制每个月喺35000以内，即系睇而家我嘅脑海里边，我真系冇做过 budgeting 啦。吓、你一定要控制喺呢个以内。 咁啊，因为 YouTube 就系好多变数啦。咁而就我哋嗰个 hit rate 好稳定嘅。咁但系就系、是、因为 YouTube 咧就实在太多变数啦。吓、啊，我哋亦都即系唔能够系即系预估得到嘅，所以其实好容易失算啊。我哋嗰个支出系，咁虽然啦，亦都有我哋嘅广告客户，即系其实去支持啦，又多咗靓煲王啊，咁我哋有萧生啊，即系呢个人民超市同埋呢个炸鸡啦，咁但系就都系非常之捉襟见肘嘅，其实系，咁希望大家网友啦吓， 帮下手， 帮下手啦，即系要支持我哋运作系咪？因为其实而家网媒都唔难搞，都唔容易搞啊，你見到啊，喂，即係大班都敗走香港啊，你都知道啦，即 係你講嘅啫， 都 我冇意見啊， 即係敗走我都唔知 道。係啊，咁啊， 人哋話退休係咪先？ 都唔容易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幫 下手啊，啊， 咁好啦，咁就嗱，大家覺得即係如果你話我相信我哋啲網友咧就唔會話即係招土派嘅，咁但係咧。就有啲即係大家要有危機感嘅，因為我哋下個禮拜咧，哇！真係呢個林鄭政府真係計算計得好精準，就即係偏偏地3月11日之後咧，即係你投票日之後咧，嚟緊兩禮拜咧就開始就去遞交草案咧，就俾呢個立法會咧就研究呢個國歌法立法。咁而研究呢個國歌法立法咧就好 Q 麻煩喎，因為其實佢今次咧。就講到明咧，就唔做一個公眾諮詢喎。咁而即係你知道啦，因為其實呢個國歌法咧，其實係一個刑事條例嚟嘅嘛。即係如果你真係違反咗嘅話，哇！即係你知道幾辣嘅喎。其實係喂，你囚你咧係可以囚到你3年嘅喎。即係惡過呢一個啦，即係咪惡過非法集結啊？係咪？咁 非法嘅勁啲，好似唔知5年定10年都唔記得咗。 咁而罰你咧，即係其實亦都可以罰你50000蚊啦，係咪？都幾辣喎、哦！而咁辣嘅一條國歌法呢條條例咧，係唔需要做公眾諮詢、哦，而且 我知佢考慮係點啦。第一即係、做公眾諮詢同唔做公眾諮詢咧， 係 嘅結果咧都係會過㗎啦。因为建制派已经系占大多数啊嘛， 所以索性唔做啊嘛。 我哋基本上都系负隅顽抗嘅啫， 嗱，如果你假設你從佢嘅思維去諗個問題，我係佢，我攞嚟三個月，即係白紙草案又好，即係綠紙草案同乜紙草案都好啦。喂，你咪博屌 啊！ 難聽啲講就係，即係其實係勾起香港人對中共嘅憤恨，一句到尾。 嗯。 咁我不如快去脆脆霸王硬上弓，快刀斬亂麻，上咗佢，乒乒乓當你橡皮圖章咁。咁你嗰班反對派咪嘈下咯？嘈完之後，你都如果用即係選舉嘅時候嘅論壇嘅標準，就係大家都唔敢太過火嘅。如果咪下次又俾人 DQ 嘅咯，咁嘅諗法喎。 其實個比喻就係咁樣啫嘛，塞住你把口強姦你，同埋唔塞住把口去強姦你，係個分別就係在於。喂，我唔塞住你把口就真係好 Q 嘈啊嘛，同埋可能會有其他嘅人真係走去救個女仔咯，個狀況係咁樣，所以其實唔單止你講緊國歌法嘅，嚟緊一地兩檢，佢都係準備唔做任何公眾諮詢嘅狀況底下，係拎去立法會度過咗佢，其實係佢係想利用國歌法，然後作為個先例，跟住再過一地兩檢，然後往後仲有其他侵害香港人嘅議案，都循呢個先例咯。 嗱，雖然呢個所謂嘅全國性法律全國都有效。但是他今次呢引用落嚟香港呢，其實他背後一個更加重要或者可以話叫深層少少嘅意義係在於呢，他話俾你香港人聽，呢個地方係我嘅。即係以往即係等你香港有一國兩制，有少少自由嘅空間呢，去到而家嘅階段呢，唔好聽啲講呢，就叫撕破面皮。嗱，你唔唱㗎嘛，我播嘅時候你唔係肅立㗎嘛，你喺度玩嘢嘛，喺度噓嘛，我喐你，起碼我俾個警告你先。嗱，好多時候我哋分析就係、是立法嘅目的係乜嘢呢，就係、是、當然你話純粹從教育嘅角度去令到啲群眾心悦誠服地唱你嗰個國歌係最好啦。但係有時候立法呢就係、是、有啲 deterrent 嘅作用㗎嘛。 嗯， 係咪？呢個係所謂嘅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啊嘛，我哋用心理學嗰度講 positive 嘅就梗係，哎，氹下你，哎，呢首國歌有意思㗎，係咪？即、就、係、是、我哋中華民族啊，即係多年嚟俾呢個列強侵略，俾人恰到阿媽都唔認得，咁我哋要即係遲賴遲賴，係咪啊？個目的本來諗住係咁嘅，即係我覺得佢今次咧就係畫一條線俾你，叫你香港人唱定唔唱，唔唱罰你，就係咁咯。正如我喺最初佢哋講國歌法嗰時候嘅講法咁，我就唔會特登去挑戰你呢條法例，都冇意義。但我唱嘅時候咧，我係會為呢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或者叫《義勇軍進行曲》咧，就係、是、聯想起呢一個嘅田漢嘅悲慘嘅遭遇。我唱嘅時候啊嘛，你叫我投入嘛，我投入俾你睇。雖然我冇乜機會唱嘅而家啊，我有咩場合會同你唱係咪啊？即係對我嚟講係咪完全冇影響嘅？對市民大眾嚟講都冇影響嘅。我就會諗起田漢當日點樣俾你鬥死嘅遭遇，喺文化大革命裏面，對共產黨嚟講，你攞翻呢首歌出嚟，你唔醜，你真係唔醜嘅咩？幾難睇！你困咗佢嘅監獄裏面，因為佢糖尿病，你叫佢飲翻自己啲尿，取消咗呢首國歌。拍套戏都得啦，系因为呢一个田汉拍套戏都得啊！话俾你听啊，你跟我唱啊嘛，得唱，谂起佢，大家咁就会舒服啲噶啦。屌，因为学你话斋，你话你用强奸例子嘛，横掂都俾人强奸噶啦，大佬而家 系啊，咁 系嘛， 咁啊嗌咯，有乜所谓？ 我揾个 way out 啊，大佬，系嘛？每一次唱呢首歌嘅时候，作者系边个？在文化大革命嗰阵时候，点俾人斗死？ 唔系，但系另一个角度或者執行嘅角度去睇，喂，其实你好多法例，你定出嚟有个法则，但问题系法不自重噶嘛。咁如果大部分嘅人都唔唱，然后得一两个人唱，你系咪拉晒个即系在场嗰加九个人先？ 喂，我又唱得唔好听，我亦都唔熟嘅歌词，我唔靴你啦，当咁你觉得好唔好忍？喂，呢个都系个消极抵抗嘅方法。嗱，我嗰个头先好积极啦。即系唱嘅时候，即系我演绎埋我唱嘅咩意思？你嗰个咧就系、是、明明识唱又扮唔识唱，系咪？一系就即系走晒音咁，咁都系一个抗议嘅方法嚟。我冇唔尊敬嘅，我冇唔肃立，我好认真咁唱。不过我冇歌艺，我歌艺唔系好得，咁唔得啊？ 嗰啲普通话又唱到鬼马六咁， 吹加口音 系嘛，加啲广东话落去，嗰啲咁嘅叫咩吹加口音？ 唔系啊，吹细安息口音啊， 系吹斯安息嘅普通话嚟唱呢个杨恩祥，咁你都语啦，系嘛？你唔语嘅咩？咪所以我觉得有咗佢啊，佢要霸王硬上弓嘛，你要快啊嘛。我而家呢一样嘢，我哋学呢一个本土派嘅招土政策啦，系嘛？你咪想追咪过咯。不过嗱，我哋会申明，成个反对派都系你咁样霸王硬上弓咧，系唔啱嘅。喺立法会过嘅时候都要讲清楚，即系大家分党分派嘅时候咧，都分下唔同嘅重点，系嘛？有啲人可能讲下田汉啊，有啲人系数下共产党即系嘅历史啊，系嘛？有啲人又讲下即系你咁样霸王硬上弓啊。是咁全國性立法啦，有啲人就批評下即係現政權嗰種即係對民眾嘅不信任同埋虛怯啊咁樣。喂，你都要噏下呢啲嘢先啦，大佬，你咪過咯，你人多勢眾係咪？你幾時有尊重過我少數人嘅權利嘅？即係我而家唔喺呢一度同你立此全照喺個議會嗰個辯論恢復二讀辯論嘅時候話翻俾你聽嗰樣嘢係唔啱嘅。 唔係，你更重要一樣嘢係宣傳，喂，呢一個係一個好容易難動接得救嘅法律，因為喂你喺茶餐廳嗰度一聽見到國歌嗰陣時候，你就要肅立，你就要唱嘅話，喂大佬我食緊嘢喎，點搞啫？係咪先？你話 會唔會咁誇㗎？ 唔出奇嘅呢一样嘢， 唔会啩系嘛，大佬讲笑啊，大 唔系即系嗱咁样讲啦，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话系国歌法系以一个最严谨嘅一个做法去，即系最 narrow 嘅做法啦，去执行国歌法嘅话咧，去规管香港人嘅思想，尤其系我哋即系唔系话禁止话罚则嘅，佢今次咧佢立法个标准，佢仲话要即系将国歌法嘅教育咧系纳入埋呢个中小学嘅教育入边。 即是说他开始局呢我知道小学啊或者是这个的中学呢以前啊我几十年前的经验就是呢他是会例如我学校咁啦他就会唱圣母经啊唱天主经的嘛。 但这个合理的旧学校是这样的嘛。 或者是念啦即是跟住就校长噏吹两句啊咁样。咁如果而家佢真係要实践或者实施喺呢个中小学嗰度呢咁如果有細路嗰啲就大镬啦。就你个仔呢就会潜移默化啦。就是、唱呢个义勇军进行曲啦。呢、這个体现咗我哋嘅爱国。 喂我想问呢嗰啲叫做係如果啲自资学校呢或者係 直资学校。 直资学校呢都豁免唔到㗎係咪即係如果呢嗱我哋过往我哋避开嗰啲国民教育呢嗰啲学校呢我哋就一定要搵呢个直资学校㗎嘛即係你有钱就可以咁做啦係咪咁但係你如果你国歌法立埋法係法律嘅一部分嘅话呢呢个係冇 Silas by Street 之分㗎喇喎已经係冇一个呢富人嘅落土㗎喇如果係咁样嘅话 但 即係如果你係将呢个国歌法係即係将佢变成一个国民教育嘅话呢你所有共即係你所有中产阶级呢其实佢哋自己呢都搵唔到一个即係搵唔到个理由。 所以囉。 封你后门咋嘛 就冇㗎啦。 用我嗰个方法去教返你育你嘅細路。呢首歌係有深远嘅意义喺度嘅。係有深远嘅意义喺度嘅。当你唱呢首歌嘅时候你应该諗起呢个作者係边个。佢嘅下场係点。点解有咁嘅下场唔单止系个制度嘅问题咁简单，都系成个文化嘅问题咁简单。中国人就系咁契弟嘅，咁你仲死？仲死啊？系咪？ 唔系啊！你用你 当日作为一个抗日嘅英雄，曾经系做你中国共产党嘅外围组织嘅一个左翼嘅作家，俾你斗到咁嘅下场。呢、這个政党系咩政党？你都未同。所有人道歉，当然佢平反咗啦，系咪？如果唔系都唔会 resume 翻佢呢首国歌啦。 我从来都唔觉得咧，即系国民教育呢啲嘢咧，系唔会有效咁样系洗到人哋脑嘅，只会令到人哋觉得咧 反思啊，只会嚟系我从一个批判个角度去谂嘅啫。 即系你即系一般人，即系本身应该有种赤子之心咧，或者系最纯真种是非观念咧冇晒，即系令到所有人咧，哎呀，讲真，你成个政府你都口是心非噶啦，吓、啊、你讲乜嘢同埋你做乜嘢系完全唔关事嘅，即系呢个世界咧就系边个有钱。边个有权就话晒事，即系其实系非常之犬儒嘅啫。其实 同埋呢一样嘢，所谓爱国啊，爱民族啊，好老土咧。好啦，我当你系当权者，你谂要做， 都係由下而上嘅，唔係上而下咁壓落去，係會反彈嘅喎。我好相信呢樣嘢會反彈， 但 所以我就用焦土嘅諗法啫嘛，你咪唱咯，係咪？我陪你唱，係嘛？但我要從另外一個 angle 去諗，唔係好似你嘅你咁樣以為咁樣唱幾下，即係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嘅人們就得噶啦。唱完呢一句之後，先覺得十三億人民都係奴隸啊！是你共产党的奴隸啊，你仲仆街屌，咁样演绎咪得囉。喂，你个仔就嚟入小学啦，用咁嘅 angle 教佢囉，跟住叫佢话俾你同学听囉。不过唔可能会踢得出口，屌咁玩下玩下大佬屌咁样。 好唔好，唉，即係呢啲唉，我唔想面对呢啲咁嘅嘢啫。 咁有得面对有佢唱下啦，但你返嚟即係教下佢啦。 但係我觉得就咁讲。 你买一两本即係田汉嗰啲精简扼要解释俾佢听啦，屌大佬。你咪好嘅 国民教育囉。 我觉得咁样样，即係其实你即係唔好讲国歌法，即係就算我嚟讲成个中国呢，我哋已经系变我哋嗰、那个即係中國人真係好鬼慘嘅，其實係即係永遠係一個歷史嘅循環嚟講，即係真係不斷咁樣走向共和，但係又回到呢一個 專制嘛， 專制咁樣樣。即係我哋過往以前香港人咧，就成日覺得即係偏安於一處，就覺得唉香港係 我避咗你風頭咯。 或者好似青年新政成日咁講，要中港區隔，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幼稚，而且係即係。是其實你唔想面對嘅現實，但係 我講我一個心路歷程俾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僆仔即係仲係搞學運嘅年代咧，我會相信呢個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即係只要改到個制度咧，就係能夠改變嗰個民族性，或者係改變人嗰個嘅政治參與所謂嘅認知啊、批判啊嗰啲咁樣嘅或者係我哋嗰陣時候啊。Lucian Pie 定係邊個講嗰幾個層次嗰、那個嘅最後 participation needs of hierarchy 嗰啲咩 嘢係啦， 即係 Maslow 啊， 係啦 ，Maslow 好似咧就話一路提升咗自己嘅層次咁樣。但我覺得 self-actualization 係最高嘅層次，唔係嗰個係三層。 定難寫法。 Elman and Weber 定係唐君毅嗰個咩身？ 唔係 Elman and Weber 由 connection 到唔知中間我唔記得咗，最後一個 participatory 即係有一個參與式嘅政治。 即係民主 係啦，即係提升佢嗰個層次。我相信我嗰陣時候僆仔嘅時候咧，我心目歷程重點係在於唔係講即係以前嗰啲即係學術文獻，我哋以為。改变咗个制度，改变到人。我年纪越大咧，我觉得，我相信柏杨 系咪 呢个象江嘅文化咧，有咁样嘅政府，其实系源自自己嘅人民。有咁嘅习近平，其实同我哋嘅民族性咧系有一定嘅关系。 咪梅艳芳嗰套戏咯，中国要有皇帝啊嘛。 即系我越嚟越深信呢样嘢。以前我哋觉得如果有一日我哋改变咗呢个制度嘅时候，我哋能够系改变呢个世界，令到啲人嘅政治参与，甚至乎政治嘅文化、政治嘅成熟程度，甚至乎对监察嘅政府嘅意识、对参与社会嘅事务、大众关心嘅背后嘅普世价值、民主、人权、法治嗰啲嘢咧，都会系好清清楚楚。或者是非常之有進步的空間，改了制度之後改變文化，但我現在發覺一日你那班人都是這樣的人，就好像你這樣說由共和走向封建和專制，我越來越相信我這個的想法呢，是令到為什麼這個地方幾千年來二三千年了，是不是應該有最少了這個皇帝年代是幾年了， 我哋计翻商朝开始，其实三千年差唔多噶啦，系啊。 喂，呢、這个象江嘅文化咧系走唔甩。 唔系，但系 你反而嗰啲地方，唔好用美国做例子啊！啲人话我最中意用美国做例子。喂，嗰啲西方嘅地方国家咧，啲新兴嘅地方咧，系反而容易咧，系即系移植你西方嘅民主咧，去到佢自己嘅地方，而啲人系好快咧系适应到个环境。 中國係難。 但你調翻轉諗，即使好你講緊西方地方最出名嘅一個例子德國都好，喂佢由1871年統一，其實你講嗰個民主化都係跌跌撞撞㗎。喂佢由即係卑斯麥晚年嗰陣時走去搞類似君主立憲，但實際上都係好君主專權，然後再落嚟舐咗嘢啦，跟住就威馬共和，然後納粹，然後再嚟東西德分治。其實你見到嗰個民主本嗰個民主有民主唔係可能唔係件難事，相對真係容易啦。但鞏固民主先係個問題嘛。所以你所講嗰個只不過係一個第一個階段，而係我哋一直都未做，連第一個階段都未做到啊！建立民主啊！何況我哋再講鞏固民主？ 我哋1911年曾經話呢個辛亥革命，即係曾經建立過一段好短時間嘅真正嘅共和，係咪結束呢個帝制？ 嗯。 但到今時今日，唔單止係跌跌撞撞咁簡單，而係從來係不進，反而係退。呢下先好難睇。點解咧？你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是：好啦，你可以將個責任擺咗俾共產黨，賴咗習近平。赖咗老毛，但其实我哋都应该有少少责任，即系我唔可以将所有嘢都系俾咗佢咁简单。我嘅意思就系、 是，或者 我哋自己嘅人，即系生于呢一个民族，我哋冇得逃避呢样嘢。虽然我哋都好唔想话自认系中国人，系嘛？香港人好啲咁样，但系你都冇办法只逃避呢一个现实，就系点解呢一个黄种嘅民族？是会搞成咁， 好简单一样嘢嘅啫，其实就系大家对统一嘅执着咧，系强过尊重每一个人嘅独特性啊嘛。你讲紧美国咁大嘅国家，点解民主岛嘅原因系在于你即使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都好，嘅合众本身系每个州。大家都有獨立嘅憲法，大家都尊重每一個地方嘅差異性啊嘛。 兩句簡單總結啦，人哋嘅文化嘅基因係在於人人生而平等。我唔會因為你嘅財富、你嘅種族、你嘅宗教信仰係有差別嘅。第一樣，第二樣嘢就係權力歸於人民。 嗯， 就係冇嗌嘅口號 ，Power to the people。 因为他相信这个国家的组成是在于我们人民的同意的情况之下给你的。你不要当即是皇恩浩荡是赐给我啊哥，我是有权收回你的权力的。 共产党是打回来的嘛，你没办法的。 喂，这个是我们的社会契约来的，我们组成这个社会是保障我三样东西，生命、财富和人生的安全啊大哥。这个是罗素讲的我记得。 嗯， 是我授予你这个权力的，所以我有权拉回你下来啊，所以我有定期的选举，我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啊，要保障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但似乎在我这个民族里面是没有这样东西。没有。真的没 有、啊。 刚才我讲的概念我自己未必做得到，但是我们苦心自问问自己，你做不做到？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权力是归于人民。如果你做当权者的时候你得不得？我真的很有怀疑、啊。 好，非常之激昂啊。咁啊， 你都发紧梦喎。 系啊， 你头先嗰两三分钟。 系啊，因为呢啲我听惯啦嘛，大家。咁啊，即系我哋时间剩翻少少啦，系咪？讲一啲即系网络热话啦，或者都即系吓都好重要嘅嘢嚟嘅。咁我哋非常之切身嘅，对民生嚟讲就系、是。咁啊，最近啦、啊，即系有一批咧叫做哇港币现金券，唔系港币练功券出现，变咗啲即系变相假钞出现。我哋有啲片，我哋睇睇先。 有啲嘢 咧， 收翻 手 啦。 可以揸住张 A4 纸嘛，其实就冇咩嘢噶，揸住张 A4 纸一摸，都唔系银纸嚟嘅。 好在你生够醒目咋，差啲就俾大妈呃咗啦。内地大妈用港币练功券买奶粉断正，喺牛头角乐华商场开咗十几年药房嘅李生。星期二下午4点几遇到两个60岁左右有内地乡音的大妈入嚟帮衬。放低4罐奶粉，拎咗1张1000蚊同2张500蚊俾钱。李生一睇发现1张500蚊纸写住练功券，团到正一正嘅两位大妈惊都唔惊啊。仲话佢哋都系提款机揿出嚟，即刻俾翻真钱了事。 一摊开远睇到，我觉得会摊翻远。唔会就咁。 走翻上落去，可以捉得影。 李生认为大妈的手法纯熟，不似是第一次做这些哪吒嘢，当场影低了这张练功券。练功券有编号，没有防伪金属线，右边空白位印了这些简体字。做开街坊生意的韩先生都说防不胜防啊，两三年前收到张滑溜溜的钱。 买对物老100元。我说你给第二张我，他说他得一张，得一张我不收他。多数那些都很难呃得到的。很难呃得到的，除非他很大意。正常都看到的嘛，那些。 即是如果你说练功呃到你，他影印呃到你的啫。即我估计我估计。 讲得冇错，咪以为影人嚟玩下冇问题啊！早前电影《树大招风》用嘅道具钞票，被指藏有道具钞票冇上报而惹上官非。陆大壮都认为，如果藏有道具钞票都可以被检控，咁练功券都应该好难甩身啊！藏有伪钞最高可以判监3年，企图行使伪钞仲可以判监14年添啊！就算只是一时贪玩封下利是，咪以为玩完毁灭证据就冇事啊！仲有网上购买记录，可以被警方追究噶。 苹果 App 系啦，即系点解叫练功券呢？即系一开始我听到练功券呢三个字咧，我都即系。嗰、那个嗰个会唔会发农工啲 friend 嚟 啊？ 即系系啦，即系原来嗰啲就系叫练嚟数钱嘅吓，即系 练嚟做咩？ 大陆嘅银行咧就兴咁样样嘅，佢就系系 摊开，然后你真系数钱， 即系俾啲 teller， 即系其实系有一啲、 哦， 即系 所以叫练功， 系 即系练习数钱，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嗱呢啲， 即系我都拗晒头，咩叫练功券？ 而呢啲咁嘅练功券咧喺淘宝系有卖嘅，我哋可以去啲片即系啲图片睇下啦吓、啊。即系嗱，啱啱我最近我头先我 search 啦。港币练功券咧就已经冇啦，落咗架啦，系嘛，即系已经黄晒啦吓。咁而家咧，如果你打练功券嘅话咧，你都仲可以揾到美钞啊呢啲咁嘢嘅，其实系。咁嗱，你证明一样嘢咧，就其实港币咧，港币有、啊，睇下先，睇下几钱先，就系11元啊，7元就7.8啊。就買到幾多張啊？ 差唔多10多元啦。 哇！顏色尺寸同花紋同真鈔幣真港幣一樣啊，手感好相似添啊！哇！使唔使啊？練功嘅啫喎，咁佢可以有個講法。 喂，真係幾似喎！如果唔睇右邊嗰忽， 係啊，咁呢啲咪就係、是、其實頭先就係話唔係話好似頭先個藥材鋪即係嗰啲藥店咁，佢有啲鋪頭咧就其實係夾買好多嘢啦，有啲大媽係咪就幾張就夾中間夾一張就魚目混珠。 而家香港嗰啲零售商咧都好醒爬㗎啦，就係、是、通常佢係逐張揾個機照㗎嘛。 嗯， 你一照就照抄啦， 唔系怼落去部机数钞机嗰度啊！ 你惊佢惊在咩咧？佢玩下玩下都玩20元啊，嗰啲咧就唔觉意 有啊，其实佢都有啲 唔好话唔好话佢哋啦， 都有。 有一次啊，我屋企咧，我街食嘢都好啦，我求其喺个柜桶度攞啲啦，咁要落街食嘢，费事带银包啦，咁要屋企楼下。我都攞錯，唔知越南紙啊，定係還是美金啊，定係攞到落街啦。跟住 show 俾人睇嗰陣時候先唔，哎呀，對唔住，唔好意思啦，老。即係我唔係嗰啲唔係假銀紙啊，但係嗰啲係唔係香港貨幣嚟噶嘛，大佬。咁、你都核突啦。 但係真係大鑊啊！你見到你咁樣樣咧，即係你成日有啲咁樣嘅錢，同埋咧，即係香港啲差佬係好鬼契弟喎。你捉呢啲。即係大陸大媽咧，同捉香港人咧，完全係兩套標準嘅喎。即係對佢哋係真係係寬容啲嘅喎。 除非好大件事咯。 嚇、啊！ 你上一鑊都係㗎。嚇、啊！你法庭影相個單元 咪係咯？你點解大陸佬你唔 Q 理佢，你放佢走啦？可以係。 喂，你更加應該喺呢一個 moment 裏邊，唔好理佢嗰個係咪大陸佬定唔大陸佬，唔關事啊！未，就算嗰個係鬼佬都好。喂，你都應該要曬警白嘛。 係啊。 喂，呢個係香港嘅司法制度。是不可以这样影相的、understood 的、understood 的这件事你应该立此全照告诉公告全世界人这样是不得的、你一定是借这两单例如刚才那个这样不过我估计老板呢 就費事煩嘅。 係啊，費事煩。 咁點解你要落口供？ 大佬，我咁多生意做，喂，就個店面得我一兩個人，係咪？我費事煩啊！即係你認衰就算啦，係咪？咁但係令到即係嗰啲大媽就偏偏就搞到啲大媽有恃無恐啊嘛。佢話係啊，佢衰咁之後，哎呀，撳錯咗啊，係咪？哎呀，我都唔小心㗎咋，其實 係。 你見到我咁多真鈔，係咪？你都知道我係唔小心㗎啦，係咪？ 喂，大佬啊，佢講個大話都好笑啦，有乜可能呢啲咁嘅嘢？ 撳出嚟，有乜可能撳出嚟啊？ 你入都入唔到落去，如果你攞住呢張嘢， 係啊。 喂，你估銀行嗰啲入款機？即系入錢嗰啲機，冇呢啲咁樣嘅自動檢驗嘅功能，你咪劈曬垃圾落去，大哥，係嘛？你到時你落到個窿度之後，跟住都唔知邊個打邊個，你當人傻㗎？你試下買練功券入落去匯豐銀行，睇拉唔拉你啊，大佬？ 係啊，真係拉鳩你㗎，其實。 咁有可能你喺個匯豐銀行嗰度攞翻出嚟啊？喂，你真係呃鬼食豆腐啊，大哥！ 係咪你入錢機又即係佢又捉唔到捉你唔到嘅？呢啲又最多退翻出嚟啊，當你廢紙。咁但係就你真係收現金生意嗰啲人就好難搞咯。 唔係，但係嗰啲人好醒目嘅，絕大部分啊，我唔敢講全部啊，即係起碼八九成以上嗰啲人咧，你揸住呢啲咁嘅大鈔咧，佢一定驗嘅，即係望到清楚亮啊，除非佢識你，係嘛？ 都唔係㗎，即係一 同埋買部咁樣嘅嘢，淘寶都有啦。系咪？头先我哋都系睇淘宝嘅， 紫外线嗰啲， 系啊，嗰啲紫外线咁照照用乜嘢啫？ 咁但系咧，就呢个令到我即系谂翻起啊教授之前估嗰样嘢啦。其实，香港之所以咧，即系嗰啲支付宝咧冇咁盛行咧，就其实佢咁讲啊嘛，就系、是香港冇咁即系假钞嘅即系威胁啊嘛，咁所以啲人咧就冇，即系其实呢个唔系直接我哋，就系早排唔知有啲鬼佬系嘛，我唔知系咪听咗个教授节目啊，就喺度话啦，唉，梗系啦，点解即系支付宝喺外国唔盛行？因为我哋冇假钞啊嘛，我哋冇咁多其他咁嘅落后嘢啊嘛，台湾佬都咁讲，咁。会唔会就系有咗啲咁嘅假钞啊？呢咁练功券啊，即系加速我哋系对呢个支付宝嘅依赖咧，系咪？ 咁样 Apple Pay 嘅？ 唔系呢个夹硬咗少少。其实讲到尾都系嗰样嘢，大陆不嬲啊，假钞多噶啦，即系 有八达通嘅我哋啊，我哋好多选择嘅，甚至乎 即系嗱， 甚至乎我哋EPS 又 唔系嗱。八達 信用卡又 八達通係好容易被取代啦，因為你八達通咧，你起碼你鋪頭咧都要有一部機啊嘛，八達通機啊嘛，你要俾按金好 Q 貴嘅，其實係。咁、但係咧，你支付寶唔使有部機，有部手機就得噶啦嘛，即係你係嘟下嗰個 QR code 嘅啫嘛，其實係。咁尤其係即係你見到我哋係越嚟越依賴大陸嘅消費者嘅時候咧，其實支付寶。即係你見到唔需要話我哋逼嗰啲即係嗰啲商鋪用，其實佢哋都自己用。有啲大陸人即係佢哋搭的士嘅時候都屌鬼喺度，係咪？喂，做咩冇支付寶啊咁樣？因為佢哋而家即係慣咗唔帶錢出街嘛，而家係，係嘛？ 手機冇電，佢哋就窮死㗎咯。 係咁，所以即係佢哋帶尿袋仲緊要過帶錢嘅，就係 啊。好啦，今晚差唔多，好肚餓啊，想食宵夜。 好 ，OK，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